历经了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想拥抱罪恶，汗水透我的衣裳，让我的胸口高涨，呼的天空，呼的你，呼的天空。你刷的网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我明明看见涂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铁窗。让我的胸口发展，红的天空，红的梦，红的天空。你杀的我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一个夜，一个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铁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铁窗。任谁把欲望吧，爱也罢，爱也罢，慢慢地走向危险的天堂。任谁把欲望吧，痛也罢，苦也罢，就算那后悔打出一辈子来。一个夜，一个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铁窗。 是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 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没有到珍珠我不清楚。 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心下快乐快乐。 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我们走。那时候的我 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真的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下个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就会走到处处我不清楚。慢慢的运气本领不知道些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忘了。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幻想他能答应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真的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蜗牛。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今天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 Shit!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王若琳以她非常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独树一帜。为了坚持自我，王若琳不论是在音乐的风格上，还是在造型和色彩的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更加还原了真实的自我。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国语版的《闹》。 想说些话，不想说话，这是个爱不到的世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我不想那么的虚伪，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可爱有一点自私，可是未来谁知道，我的心很自由。哦哦，说你会爱我， 是叶倩文1991年的专辑《潇洒走一回》的主打歌，陈乐融、王慧玲填词，陈大力、陈秀楠谱曲，同时也是1991年的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2年和1997年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来来

用这真天分把我一起接受他的不用担心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过看着你远远离开我你们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接受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爱情的没那么快 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雪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

价格三年新低，打床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门外环众信建材城全有家居，3081369。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已经知道你要是你，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欣赏着心碎的音乐，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给我时间学会计算，脸上有泪不会心软，你看见爱一个人让你醉，醉到不怕情太烈，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 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 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是阿牛的成名作，叫做《星星亮了》。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想把它送给在外拼搏的人们，愿你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失望、悲伤、痛苦之后，明白追求梦想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真正意义。 我从睡梦中醒来，轻轻将门窗打开，月光就这样跑了进来，将我的心温暖起来。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飘呀飘，飘在茫茫人海，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 悄悄溜走的时光中，我们不再年轻，轻轻逝去的岁月中，我们不再任性，曾经的生活当中有过遗憾，有过缺憾，于是非之间伤过痛过，在坎坷当中笑过甜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最远的位置》。 忘记会不会比较懂事，几年的照片看来多讽刺，想念算不算一种窥视，反正没有人填心中位置，爱太迟我来不及解释，你太直伤害怎不经节制，我站在离你最远的位置，消失在寂寞泛滥的城市，伤心的自像种快乐的孩子，你站在离我最远的位置，用你最残忍冷静的坚持，怎么将伤口掩饰，对你微笑用最优雅的方式。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he sei.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醒醒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已经存留多少美丽，选择绝对不沉沦，不要一些或者终结，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记忆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切已结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或许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或许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已结束，我也该走了，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点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来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感情。接下来听到握你的手。 山顶的风凉的想钻进我内心，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看见轻轻你的爱慢慢像友谊，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 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总共收录了十首精彩的情歌，包括了主打歌曲《逃生》。每个人都在找爱情的出口，逃生，谁能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的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都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遇见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呢，继续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 背离你的唇印，盖上冷漠刺青，是一张心碎证明。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数一坛酒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断清晰，习惯就可以。

畅音的声线是华语乐坛顶级的，具有特色的嗓音，优质，具有淡淡的沙感，金属磁性，略带点沙哑，但又不失清亮圆润。毒药这首歌，娜姐的声音特质一下子就展现了出来，而且绝对没有被配乐所束缚的牵引。 微微一笑将我套牢，就这样掉进了圈套，你甜言蜜语把爱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了峭，爱情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要如何才能让爱只有幻想，潜藏了几只酒吞下了把你都送掉， 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星星把我轻轻地挂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地跑，直到眼前世界一片模糊，我不想停下脚步，渴望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苦，和你那一番相处那时觉得清楚，现在看来盲目，是爱让我们糊涂，所谓一见钟情原来只是仓促，太容易的幸福记得付出，我一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爱要学着开始学会结束，与其在爱恨之间反反复复，这么爱对谁都没好处，我终于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谁也无法将谁说服，既然我已想清楚决定选择不